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市刮起了3到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很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风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3级，气温6到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阅读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近期应该是最近这一个月啊以来，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要说到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另外呢，我们还有专业人士来推荐啊精彩的书单，并且呢分析解读其中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呢是亚马逊中国十月的月度排行榜、十月的搜索关键词排行榜以及编辑推荐的书单。今天两位来做客的朋友呢，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啊，也是心心念念的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成员，一位呢是于浩先生，另外一位呢是傅萌先生。于浩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傅萌你好。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这些成员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好书，每一次都是一次阅读的盛宴。那你看啊，基本上榜单有差不多10本书，因为我们是 top 10 嘛，然后我们还有呢这个搜索关键词榜，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每次都跟大家提到的这搜索关键词榜。榜单我们可以特别明确的就知道人家已经是花钱，然后呢交了钱以后，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销售啊，了解哪本书卖的最好。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呢关注的很多书你可以通过免费的方法阅读，所以呢我们还要特别了解啊普通人那么免费阅读的那些，或者说他们的关键，他们的搜索关键词是哪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的原因。另外呢就是鼎鼎大名的编辑推荐，我就不再多说了。好，我们今天内容特别丰富，还是跟以往一样，废话不说，先上书单。带来的是十月的两份书单，一份呢是纸质的，另外一份是电子书的排行榜的榜单。有请二位。 好，先给大家公布一下亚马逊中国十月份纸质图书的销售排行榜。第一名书名叫做《3D 镜面绘本》，这是一个叫《今天吃什么》和《不可思议的彩虹》的两册套装，是一本神奇的镜面反射绘本。 好，第二本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啊，这是一本常年畅销的书了，是一本让孩子通过寻找和观察能够提升专注力跟记忆力的书，我就不多介绍了。 好，第三名书名叫《罗生门》，这是一个榜单上的常客了，是日本作家芥川荣之介的经典小说集。那这本书主要是描绘了暗黑人性在整个社会上的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 第四名是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三， 这是一本通过形象手绘和历史段子来解读历史、阅读历史的书。 第五名，书名叫做《慢煮生活》，那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经典名篇的精选集，他其中收录了像《五味》《人间草木》这样子的一些经典的名篇。 第六名是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这本书也是刚刚介绍的半小时系列的第一部啊。其实它每本书都解读了不同的历史朝代啊，所以被称作是一本严谨的极简中国史。 啊，第七名书名叫做人类简史绘本版，给孩子的世界历史超图解。那这本书也是在多个月份里都在我们榜单上的一个位置了。它是法国知名儿童杂志社连同著名的出版集团这样重磅推出来的一本风靡全球的少儿历史百科。 第八名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这本书其实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本职场书，它是香奈儿前 CEO 莫林希凯回首自己从普通职员到职场巅峰的一本职场进阶书。 第九名书名叫《原则》啊，这本书也是相信很多跟踪这个节目的人都已经很熟悉的，这是世界著名投资家瑞达利欧对自己人生原则的一个总结和反思。 第十名山川岁月长，这是一本收录了华语百年散文的巅峰之作，其中包括了蒋勋、龙应台、林清玄等。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在十月的纸质图书销售排行榜排名前十的这些书籍，排为第一，3D 镜面绘本《今天吃什么》，加上《不可思议的彩虹》，这是套装共两册；排为第二，《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专注的孩子更聪明；排为第三，《罗生门》；排为第四，《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三》；排位第五，《慢煮生活》；排位第六，《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修订版》；排位第七，《人类简史绘本版》，给孩子的世界历史超图解；排位第八，《深度思考》，不断逼近原则问，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排位第九，《原则》；排位第十，山川岁月长。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呀是电子书的排行榜，其实现在看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我们发现纸质书的排行榜和电子书的排行榜有的时候重叠度特别高，有的时候重叠度特别低，那到底这个十月的情况怎么样呢？有请二位来公布十月书单。 好，接下来是亚马逊中国十月份的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的介绍。排名第一的是《月亮与六便士》，那这本书呢是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它是以法国的印象派画家高更作为素材，讲述的是一个伦敦证券经纪人为了梦想抛弃妻子的故事。 第二名《三体全集》啊，这本书其实不用过多介绍了， 这本书 是刘慈欣的代表作。 这本书不用说了，只需要说《三体全集》。 是的， 哎，如果以后有不是刘慈欣写的，可以再重点介绍一下。 好的，没问题。 好，排位第三。 好，排位第三是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这本书呢是王小波的一本杂文的代表作。 第四名《湖畔》啊，这是著名作家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是东野圭吾继《白夜行》之后的又一次一个重磅作品。 第五名是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那这本书呢是王小波的一个杂文的精选集，里面重点描述了一些对于人性的刻画。 第六名《她不是我妈妈》，这是一本新上榜的书，是法国大师级作家米歇尔·普西的一个悬疑小说。 好，第七名书名叫做《人间便利店》，这本书呢是日本的第155届的芥川奖获奖作品，它讲述的主要是一个36岁的单身女性，在一个便利店里一工作是18年，结果发现自己跟外面的社会有了更多的冲突这样的一个故事。 第八名《活着》这本书也是经典作品啊，是余华老师的代表作品。 好，第九名《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也是一个常年在榜的作品了，是当年明月的一个对于明朝历史诙谐而严谨的一个转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性作品。 第十名《云边有个小卖部》， 这是也是一本新上榜的书，是畅销书作家张嘉佳的一个全新作品。他描述了一个少年刘十三在云边小镇发生的故事。 嗯，付费电子书的排行榜的榜单前十位分别是：排位第一《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排位第四《湖畔》，排位第五《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排位第六《他不是我妈妈》，排位第七《人间便利店》，排位第八《活着》，排位第九《明朝那些事儿》，排位第十《云边有个小卖部》。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两位专业人士，是不是这一次的电子书的排行榜和纸质书的排行榜没有一本是重叠的呢？ 好像是，没有重叠。 为什么这个月大家这个纸质书和电子书看的怎么这么不一样呢？以往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话来着？说的是我先买纸质书，我闻闻这个纸的香味和墨的香味，然后呢，我外出不方便，我再买一电子书，我好随时随刻都能看。好像这一次大家光闻味儿了，没想到。哎，排行榜前十的书就没想到拿到外面去看去。哎，不过也确实是，排行榜前十的书没有厚的。你看，3D 镜面绘本，啊，那个书 这本没有电子版， 没有电子版。 对， 然后专注力训练书这也是绘本，这彩色的，罗生门也不厚，就一本。 对，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三，但是半小时这系列它其实出了好多了，难道大家没有想到过把这一套都拿出去看吗？ 哦，这本书好像是有电子版的，而且 有电子版， 对，而且用 Kindle 的设备看其实挺舒服的。 对，但是电子书排行榜它这次没进到榜单当中。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它经常 之前在对。 比如半年的这个半年的榜单或者全年的榜单当中会能进到电子排行榜。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这个电子书排行榜里面的书，大多数都是老朋友老熟人。然后像永远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书不厚。所以傅萌，月亮与六便士你买了电子书吗？ 买了。对，因为十月份我可以解读一下，因为十月份我们其实亚马逊 Kindle 有大的活动嘛，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在大的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主推了很多的新的作品。 不是啊，你月亮又变是和三体全集这永远的电子书的排行榜的榜单的前几位。 那个月亮六变是和三体一直是 Kindle 排行榜前十名永远不会掉下来的书，常年都在榜单上。但是这两本作品算是经典作品啊。那其实的有一些像人间便利店，它不是我妈妈，都是一些新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读者现在更关注的是新的作品对于自己阅读的一个感受。 哎，有这样一点啊，傅萌，你知道很多朋友啊，他们为什么在这个电子书经常购买的都是一些经典或者是一些老书吗？因为我其实也有这样的购买的经历啊。我本来想买新书，后来一发现电子书里面没有新书。因为总归我在买的时候，我觉得电子书啊，它有的时候虽然经常它跟纸质书差不多价钱，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很便宜，或者说我觉得哎呀买起来挺合算的。但是我发现好多新书都没有。所以刚才你说到人间便利店是一本新书，我就想问问你，这么新的书难道电子书里面也有了是吗？ 对，我们其实现在 Kindle 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推广新书啊，因为经典作品大家可能都知道或者是都读过，那其实新的作品现在是更多读者所关注的。那我们未来想要把更多的新品带给读者，向他们宣传啊。 我也知道有一些出版机构啊，他们在这个在销售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想做电子书，但是他们会担心啊，电子书如果卖出去的话，会影响纸质书的这个销售。所以我也了解一些出版机构的担心。那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就是会不会有人啊，他买了电子书以后他就不再买纸质书呢？出版社这种担心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其实像您刚才也说的，其实阅读是分场景的。那有些人就是喜欢在一个空间里，比如说床上或者是图书馆里抱着一本纸书。那有些人就是喜欢在路上或者在旅行中拿着电子书。那其实不同的场景决定了他要不要买纸书和电子书，其实人群是一个。 说到这儿，我还要跟唐萌提个建议啊。这个傅萌你知道吗？我原本啊买电子书是觉得电子书一定比纸书便宜，我是听众朋友一下就听出来我是图便宜去的。后来我发现怎么好多电子书它其实一点也不便宜，能不能有点优惠能便宜点啊？我衷心的希望它能便宜点。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纸书还是电子书，其实它是都是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内容。那其实好的故事和好的内容都是有人愿意去阅读和欣赏的。 哼，算了，我以后还是买纸书吧。好，刚才是开玩笑，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亚马逊中国的十月的不论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的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榜单。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片花过后，继续来给大家介绍相关的内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电子书还有纸质书的十月的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榜单，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啊专业人士的介绍，那这一份榜单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十月份的榜单的情况。其实他们俩先别说呢，我觉得十月份的榜单特别要说一下，纸质书的排行第一和第二位都是小朋友的绘本， 嗯， 是吧？这是我个人看出来的一个特色。 嗯， 其他的我们来听两位专业人士介绍吧。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特色吧，就是其实我也没想到，在看到这个榜单之前，我没想到说第一本书会是这样子的一本少儿的书。然后这本书其实也不是一本特别怎么说呢，特别老的一种很长时间的经典，它是2016年出版的一本书。我觉得它的特点其实是说它有很强的一个互动性，因为这本书其实很简单，它是给0到6岁的小孩子去看的。这个小孩子呢，只需要把这本书这样一翻成90度，他就会看到一些很神奇的光影的东西。 没错，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比如说可以看到彩虹啊， 嗯， 可以看到像厨房里去做饭的那种立体的那种画面呢，啊。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说，少儿书在这种互动性上正在不断的加强。包括我们以前去看一些线下的书展，会发现很多立体书现在已经成了少儿书的这种主力的这个图书形式了。 嗯， 对， 没错。说到了这两本啊，3D 镜面绘本，这是两本的套装，在这也多说几句。我因为之前做节目啊，做过这样的一个套装。 嗯， 就其实原本啊，当时请到的是一位心理学专家，就原本就想着孩子们现在的这个阅读的读物啊，特别的丰富，什么样的种类都有。就是你如果想要看那种画面感，可能很多小朋友就看 Kindle 啊，或者是什么看 Kindle 看 iPad 呀，Kindle 上面有画面，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彩色的， 黑白的， 对，黑白的。 嗯， 然后呢看 iPad 或者看电视。 嗯， 就是当时其实我特别问了心理学专家，我说难道小朋友啊，想看这种立体的图片居然这么喜爱看书而放弃了那些电视啊或者 iPad 吗？当时心理学家就说到了，他们是这样介绍的，就是我们看电视图像啊，因为都是已经绘好的，连续的这样的图像。 嗯， 给孩子的呢就是一个固定的画面，就是想怎样就怎样，孩子没有可以啊自己能够修改能够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而这本 3D 立体书它是什么样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嗯， 就是大家有没有那个女性朋友，你们用过那个粉饼盒吧？那粉饼盒上面有一个小镜子，然后如果下面再有一个小镜子啊，它是两面小镜子的这样的一个折叠，就是那个书它的那个纸质啊特别好，就是镜面的感觉。 嗯， 然后在那镜子上面呢，比如说这一面镜子上印了一个锅，就是它那厨房的那个系列啊。 嗯， 就今天吃什么。然后那个面镜子上印了一个鸡蛋。 嗯， 然后小朋友自己折叠这个书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原本是两个页面上面，一个是锅，一个是鸡蛋。 嗯， 然后一折叠啊，那个鸡蛋就掉到那个锅里面了。就是小朋友有一种创造感，自己就能，他那里面今天吃什么，是你先有锅啊，不对，先有面粉。 嗯， 然后往里面倒水，就一面是面粉，一面是水，然后你一折叠那个镜面，它不就有那个角度吗？然后水就进入到面粉里面了。你和了面，往里面放鸡蛋，然后还要摊饼，然后各种这样的，就是小朋友其实真的就是刚才于浩你说的那种互动性特别强。 嗯， 然后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是不可思议的彩虹，就是天边的彩虹，有各种各样的。嗯，有弯曲的，有角度的，有弧形的，然后你通过这样的折叠，还是两个镜子的折叠，你就能自己把那彩虹变成各种各样的样子。然后当时我就跟那心理学专家说了，我说那个你喜欢哪本书，他告诉我，他说他喜欢今天吃什么，因为今天 这位心理学专家是个男性啊，他说今天吃什么让他能有更多的创造感，因为你自己可以倒面粉嘛。 对， 然后我跟他说我其实不喜欢那个今天吃什么，我喜欢那彩虹，是为什么？彩虹的漂亮，而且呢他那个图案呢就是你折，即便折叠出来也相对的规矩，然后他就说呢，说可能女孩更喜欢不可思议的彩虹。所以这一套 3D 镜面绘本、啊、把男生和女生的喜爱都综合到一起了。哎，你看啊，傅萌刚才在听我这个话的时候他听得津津有味，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傅萌呢他是亚马逊中国编辑推荐团队的成员，但他主要是负责这电子书的，他所以他压根都没看过 3D 镜面绘本 没有这个纸书我也看，因为我家也有小孩也要看这些书。 你看过这套书吗？ 我看过那个第二本，就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 但是我真是觉得啊，就当时我的第一本专注训练书我也看了，也是非常精彩的那个书，它那个里面都是那个迪士尼的动画人物嘛，然后呢里面你去找比如这里面有几个苹果，那里面有几个小别针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两本书真的都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要给大家推荐书嘛，在我们经常是在比如六一儿童节呀寒暑假的时候给小朋友们推荐书啊，包括买新年礼物的阶段，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两本书特别好，但是呢因为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经常在榜单里面，对吧，宇浩？ 对， 所以 3D 镜面绘本是第一次出现的，我真觉得家长朋友现在越来越有水平了，把心理学家夸得那么好的书啊都买回到家里去了。好，我们继续来说这本书的这十月份的这个榜单的特点，刚才好像关注孩子关注的太多了，不过真的没有想到 3D 镜面绘本居然排行榜排第一位，要恭喜这本书和所有购买这套书的家长朋友了，你们买出了一个第一名。我们继续来聊十月份的榜单的特点，就永远的月亮与六便士哈。 啊，这是在整个 Kindle 榜单里，刚才那个傅萌也说到了，我们月亮与六便士和三体这两个肯定是出不来前十名的。 哎，不过刚才咱们光顾着说三 D 镜面绘本，还有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没有说人类简史绘本版。 啊，这本书是这样，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它比三 D 镜面绘本这本书还会新一点。然后这本书是中信相当于重点去推的一本少儿书，然后它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榜单上的一个常客。这本书其实是看到这个书名的话比较容易联想起尤尔赫拉利那本人类简史嘛， 对啊， 所以他其实是用孩子的一个视角，用一些图画的方式，同样也可以让他吸收到一些成人去了解历史的这些知识。 所以傅萌，你做电子书的又可以给你们家孩子添一套书了。 是的。 哎，这本书你看过没有？人类简史这个绘本版，人类简史肯定看过。 对，人类简史真的是看过。人类简史的绘本版我一定听这个流沙的话取回去一定买一套纸书。 我觉得要是你们老板听见吧，我在这儿呢使劲的让这个电子书的工作人员去买纸书。你说他回来得批评你是不是？他原计划让你在这儿吧说服大家都不买纸书都买电子书了。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下面呢还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十月份的搜索关键词榜的排行榜，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虽然没有不一定购买，但是呢大家重点关注的书都有哪些，来上榜单吧。 好，亚马逊中国的纸质图书十月份搜索关键词排行榜，排名第一金庸， 排名第二 Python， 第三三体， 第四东野圭吾， 第五哈利波特， 第六人类简史， 第七电子书， 第八哈佛商业评论， 第九原则， 第十平凡的世界。 好，亚马逊中国的十月 Kindle 电子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金庸， 第二名 Kindle， 第三名东野圭吾， 第四名三体， 第五名人类简史， 第六名哈利波特， 第七名月亮与六便士， 第八名免费， 第九名电子书， 第十名万历十五年。 刚才呢我们是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搜索关键词的排行榜，我们可以看到啊，金庸不论是在电子书还是在纸质书的排行榜都名列第一位。那么很多朋友都熟悉一代宗师的去世，那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第一名应该不出意外，那其他的一些情况都有哪些的变化特点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两位有请。 好，那还是先说一下最经常聊到这个话题，就是电子书和纸书的这些经典的搜索词吧，像三体啊东野圭吾啊这种一直会出现在整个排行榜中，所以其实也是说我觉得去搜索这些关键词或者说去 想要去了解大家就在看什么书的这些人真的是在往经典方向关注会多一些的。 没错、嗯、你看啊，从去年开始还是从前，应该从前年开始、 嗯、 以前没有人类简史，现在其实人类简史已经经久不衰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现象。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搜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 嗯、 你现在去搜索排在页面前几位的都是尤瓦尔赫拉利的这本人类简史。其实如果大家再稍微的往后翻一下页面，还应该有房龙的另外的一本人类简史，那本人类简史我也看过，也是非常经典的书籍。 嗯，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大家搜索的人类简史到底是哪一个人类简史。 我觉得应该还是尤瓦尔赫拉利那本， 尤瓦尔赫拉利的那本是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那本房龙的人类简史是林徽因的翻译，然后我看的那一版，我觉得不论是整体的这种科学的架构也好呀，还是翻译啊，都是非常流畅的，反正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嗯、 因为尤瓦尔赫拉利的这本人类简史啊，让我重新想起了那一本很久很久以前的人类简史。刚才说到的，有些经典一直都是在搜索关键词榜啊，排行前几位。其实像 Python， 其实 Python 我真的啊，真的很神奇。这个 Python。这个 Python 应该是自打咱们有这个搜索关键词榜，它就一直在上面出现。还有就是东野圭吾，三体也是因为出书以后也基本上没有下去过吧。 对，因为这本书太厚了。 傅萌你那边的情况是不是也这样的？那个电子书 是的， 嗯， 就是因为像三体刘慈欣这种可能偏向男性阅读的这种科幻题材一直是在榜单上，就是搜索榜啊一直排名的、 嗯、 尤其是就是近期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科幻的大会啊或者科幻的会议的举行、 嗯、 更加激发了读者对于这些三体啊刘慈欣啊或者这些科幻名词的一个搜索。 哎，你看以往其实也会有哈利波特，但这一次两个榜单当中的哈利波特的排名都比较靠前、 嗯、 我觉得还是因为神奇动物在哪里。 是的是的、 嗯、我现在感受就是哈利波特我也看了，神奇动物在哪里我也看了，我觉得书比电影好、 嗯、 个人所见啊，个人所见。好，那这一份榜单还有哪些的特点需要补充的呢？ 啊，另外我觉得刚才正好刘莎问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电子书和纸书这个销售会不会有影响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看这个榜单，你会发现这个搜索的词其实是比较串的，就是大家比如说我们看纸书的排行榜的时候也会看到去搜电子书的。 嗯， 那搜电子书的排行榜呢，虽然看不到买纸书的，但是呢它肯定搜索出来大量的内容都是纸书相关的。 我觉得其中有我的贡献，因为我在两边搜看看哪个价格更合理。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邀请到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图书编辑于浩和傅萌，跟大家来分享啊，丰富的图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火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自疼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给大家带来丰富的阅读盛宴。那今天呢是格外的丰盛，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还有呢就是啊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的一份书单。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已经说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也介绍了啊销售排行榜，十月的销售排行榜，还有搜索关键词排行榜。那接下来就是爱书的朋友每个月一惦记的那个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了。我们来有请两位专业人士于浩和傅萌，把这样的书单带给大家。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亚马逊中国十一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啊，这个排名是不分先后的。那么接下来每一本书挨个说完。第一本书是叫做《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书呢是刚才Kindle 的电子书付费电子书的第十名，我们有提到了，这是张嘉佳的一个全新的作品。那他讲述的呢是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云边镇的一个少年，他叫刘十三，他跟自己开小卖部的这个外婆相依为命，然后努力为了读书离开小镇，最后去追寻远方与梦想的这样一个故事。 第二个是你坏啊，他是畅销书作家大兵在2018年的一个新作品。大兵依旧用他口语化的方式呢，讲述了他的朋友和他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大兵的书里面讲述的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的事，但是就是这些普通的事呢，才会让人感动。其实这些文字也是潇潇洒洒如其人，我觉得值得一读。 好，第三名书名不是第三名了，是这个不分先后的第三本书，叫做《不三》，这是冯唐的一部短歌集，它收录了有269首，全部是由三句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短歌。那冯唐的话，熟悉这位作者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不会陌生了，他的文字是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的。我觉得冯唐的文字特别容易让我联想起来以前就是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嬉笑怒骂皆文章，他的文字具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穿透力和记忆力。 第四本书呢叫伯纳代特你要去哪里，这本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说啊。作者是玛利亚桑波，他是一个编剧，所以他写的小说呢都充满了戏剧性， 所以他写的小说就有天生的就要变成好莱坞的电影是吧 是 剧本 其实这本小说也是以一个第一人称去叙事的，它有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形象，主人公的形象就是戴了一个宽大镜片的墨镜啊、嗯。 一看又是好莱坞明星 好， 我们继续来了解编辑推荐书单。 OK， 第五本书名叫做《认知天性》，那这本书呢是一个认知科学领域围绕着如何更有效的学习这个课题上的一些成果的总结。那其实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是有很强的这个实际指导意义的，因为 大家可能会发现，比如说有孩子的家长会觉得，哎，为什么我的孩子跟其他孩子的这个学习进步速度不一样？那工作中呢，大家也会觉得，为什么我去学习跟别人学习的效率不一样？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从科学的角度去给大家去来解释说，为什么在同样的情况下，怎样的一些手法可以让你学习更加有效率。 考试的时候，考试的之前看一看这书。 考试之前可能来不及，需要提前来看。 这是学霸于浩的中心提示，考试之前你就看一看是不管用的，要提前很长时间来学习。 对，尤其要提醒一下小朋友，不要临时抱佛脚。 临时你可以看看 3D 镜面绘画。回来，我把大家带跑了，回到我们的这个编辑推荐书单来。 好，那今儿第六本刚才已经推荐过，是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这本书是香奈儿前 CEO 莫林希凯的一本写职场进阶的书啊。 好，第七本，书名叫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最近几年其实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这种用大众能够听懂的这样的一个话来去描述经济学的那些枯燥而且难懂的词眼的这些书会越来越畅销，而且也越来越多，而且内容写的也确实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的一点是它能够把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给普及开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助于日常生活以及工作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第八本是美玉生烟，叶嘉莹细讲李商隐。这是一本叶嘉莹教授的新著作。作者是2014年中国好书的获奖作者。他也是把自己不同人生不同阶段对李商隐诗的一些体悟写在了书中。 好，第九本书名叫做《低欲望社会》。副标题叫《丧失大智时代的新国富论》。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非常有名的，这是日本的著名管理学家，同时也是麦肯锡的一个高管，叫大前研一，他也是给我们奉献过很多管理学的著作了。那这本书呢，他的一个创作动机是说，他基于对社会上这样一种大家普遍消费心理开始变浅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对日本的其实一个这样的一个政府决策有了一个隔空的喊话。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对于这样低欲望一个社会的话，日本政府其实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去刺激整个国内的一个消费，但是大前研一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可能是一种常态，我们应该用更或者说更绕一点的思路来去解决当下的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第十本，韭菜的自我修养。这是一本李笑来讲解投资原则的书。它是写给每一个进场者的生存指南。作者写了很多自己的认知还有观察，书中也写了作者作为一个进场者该怎么交易，什么时间交易，这么一本书。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介绍的是亚马逊中国11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再来重复一下这样的一份一定要强调排名不分先后的书单，因为十本好书他们十本都喜爱，然后呢是通过投票选举的，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编号。第一本书《云边有个小卖部》，第二本书《你坏》，第三本书《不三》，第四本书《伯纳代特你要去哪儿》，第五本书《认知天性》，第六本书《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第七本书《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八本书《美玉生烟》，叶嘉莹细讲李商隐，第九本书低欲望社会，丧失大智时代的新国富论，第十本书韭菜的自我修养。哎，要跟傅萌提一句话啊，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新书的，虽然也是编辑推荐的团队的成员。你知道每一次啊，我们公布完十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我们就会来猜一猜这一份书单当中的哪一本书有可能近期进入到销售排行榜，所以你是新来的，要来问一下你啊，你认为这十本书当中哪本书有可能进入到销售排行榜当中？因为历来编辑推荐都是高冷范儿，都是从那些啊真的是海一样的书堆里面刨一些如果在编辑推荐不跟大家介绍的书大家可能就不会了解的那些书，但是这里面也会有一些爆冷啊，他们会进入到销售排行榜里面，你认为哪本书会进入？ 我也不分纸书跟电子书了哈，因为这些都是好书。那个其实这里边 这个十本推荐的书其实有一部分已经是在排行榜上的了， 没有啊， 像小卖部 刚才的 Top Ten， 对，小卖部，云边的小卖部，张嘉佳的云边小卖部， 对，第一本这个是在 Kindle 的第十名了已经， 对， 已经进入到了哈，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冯唐的《不三》这本书我是觉得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名人效应是吗？ 对的对的，他有可能会在未来的短期被冯唐比如说做一些活动可能会带起来。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美玉生烟，叶嘉莹戏讲李商隐，叶嘉莹现在的书籍请他的表现都非常不错，你们俩的感觉怎么样呢？ 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我肯定会很感兴趣，因为第一这个名字太美了，这个名字是取自李商隐的那个有名的那句诗嘛，蓝天日暖玉生烟，对，所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市面上据我的观察好像讲李商隐这个诗人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因为大家可能都在讲整个诗词文化，讲那种特别代表性的，比如像刚才提到李白杜甫这种会有一些，但李商隐这个他一直是一种怎么说呢，在我们的感觉里一种玄幻派的一种诗人，他的东西都写得很微妙，对，其实对大众来讲比较难去懂他写的东西。 你看啊，虽然咱俩的推测一样的有可能上排行榜，但你的原因呢是因为讲李商隐，我的原因是叶嘉莹，所以接下来傅萌，你认为如果他要进入排行榜是哪个原因呢？ 因为冯唐的《不三》也是诗集。我们可能都 get 了一个点。 哎，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那个伯纳代特你要去哪儿，我觉得因为如果他据说啊，现在有可能这个伯纳代特你要去哪儿，凯特·布兰切特要主演同名电影，如果他要主演电影的话，这个书肯定能进入到排行榜，你们认为呢？如果要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比如说这个电影有可能进入到这奖金球奖啊，或者什么或者什么那个奥斯卡之类的，这个书能销量带起来吗？ 其实因为怎么说呢，影视媒体它其实对这种叫什么出版媒体它就是一个助推作用的，因为它其实是扩大了一个受众面嘛，因为书本身发行了之后它能够面向的受众就比较窄的一个用户群，但是一旦影视作品出来之后它整个的宣发资源是远远超过指数的这个覆盖面的，所以大家一旦看了影视剧之后都会去想，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拍得好不好，我要去看一下原作，我要去评判一下 啊！你说的简直就是我，简直就是我看哈利波特，我之前在哈利波特的电影没演之前我没有看哈利波特的书，我是看完哈利波特的电影以后才去回去看哈利波特的书。 对，像这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因为多数人好像都觉得哈利波特的电影虽然拍的已经不错了，但是还远远没有传达出原著的精髓来。对， 那刚才傅萌一直看着我乐，你哈利波特先看的书还是先看的电影？ 哈利波特我还真看的书后看的电影，我觉得电影中很多的东西确实没有写出书中那么精彩。 可是他有一问题，书太多了，太厚了，然后我觉得我要是看个电影吧，我最多两个半小时我就把这个书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说那个书我怎么可能我两个半小时就能看完呀？ 对，这就回归到刚才咱说的场景的问题。如果您在卧室里不可能看电影，对吧？只能看书。 谁说我卧室里面没有电视呢？谁说我卧室里面没有个iPad 呢？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影视作品中很多是把书中的情节变成了形象化再去表现给大家的，那其实很多书中的细节是只能靠文字去体现的， 对， 尤其是心里的这种想象可能是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呢影视化仅仅是书的一部分，所以呢原著可能会把这个影视化更去一个提升吧，我觉得。 哎，不过在这儿啊，还要请傅萌介绍一下《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书，是一本新书，然后呢，不仅进入到了榜单当中，也进入到编辑推荐当中。那么有一些读者可能还没有读过，到底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好的，其实《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啊，因为我这本书也读过，它是作者张嘉佳写的一个作品，之前有一部书可能大家都读过，是从你的 全世界 路 过， 我看了电影 对，因为这个作者比较擅长写一个亲情比较温暖的一些故事，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想说这个少年刘十三到了这个云边小镇，其实这个小镇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边远的这些小村庄，其实村庄很淳朴，然后他跟他的外婆，然后跟这小镇上的所有的一些人发生了好多的事情，但是当你 读到最后的时候，尤其是最后，我就不剧透了，尤其是最后几章的时候， 你就逼着我又去看电影是吧？尤其最后几章怎么了？ 对，比较煽情。 就是 你能够用他的这种亲情然后反馈到自己身上啊，比较有感触。我觉得您可以有时间去读一下， 去看电影。 这个电影好像还没有吧？ 还没有电影，这真的是一本新书。 我只能先看书了。 对对对， 而且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拍成电影的，比如这个什么《认知天性》，对吧？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成员于浩和傅萌，和大家来分享好书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十一月份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份书单当中的一些书，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是一本新书。哎，其实第二本书啊，你坏。这完全颠覆了以往很多朋友对亚马逊编辑推荐的高冷范儿的一个认识啊！你们居然推荐了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作品了。 对，其实《你坏》这本书，也是一本新书。我刚才可能也提到了，我们其实电子书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些新的作品，因为经典作品大家都看过了，其实新的作品其实更希望大家能去关注。那其实这个作品也并不陌生，因为大冰毕竟写了很多的作品，他其实更说每个作品是他自己的女儿嘛。那其实这本书也是像他的一个女儿一样，他去细心的呵护，然后把很多的内容呢，从原来没有写到现在开始去写，这样把一些删节版现在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又重新写到了这本书里。那这本书真的是也是讲了很多的这个人间最普通的一些事情，就像刚才也说的，它里边有可能五年的这种时光去攒这些故事，然后有这些可能几十位是上百位的这朋友给他贡献了这些题材。然后因为大冰这个人也是一个比较洒脱和喜欢交朋友的人，而且他非常照顾读者，那其实他把读者想看的，然后他能够体会到读者最需要什么的一些故事都写到了里面，所以我觉得里边的很多故事，所以说篇幅不是很长，就是一些故事啊，不是很长，但是非常能打动人。 所以你说就是说百万级畅销书基本上都有套路是吗？你要按着这个套路写就一定能套上别人。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共情吧，因为觉得越读越觉得这事情可能是自己身上发生的，或者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刚才我们说过了李商隐，那接着还有一本诗集冯唐的《不三》啊。其实我觉得讲这个书可能重点要从冯唐开始说起。 是的，其实冯唐也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才人吧，又会写故事又会写诗。 他所以他那个才是两个意思，是有才的才和有才的才，大家听明白了吗？ 是的，其实这本书也可能也比较好读，因为他每一个诗都只有三句啊，然后每个三句就差一个半哈，三句半，每个诗只有三句，但每一个三句的诗里边其实都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主题啊，例如说这个时间啊，例如说因为他这里例如说写了一些什么自己的精神啊，然后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都在这个三句诗里边。我觉得这个诗，因为当时我们还跟那个这些书的这个编辑也聊过，其实这个书在编辑在做的时候也是花费了很多的苦心，当然这个包括像这个在设计上，比如说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牙膏没了啊，这么一句话，但没了那几个字是慢慢的变小了，就是它真的没了，在诗里面就是在整个的那个书的印刷里面是都能看到的。所以这本书其实既有才，然后又有这个装帧上的一个点，然后又能够让大家看翻起来的时候，阅读的时候非常的有新鲜感。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这样的十本好书呢不能够逐一的给大家来细讲啊，不过一定要留一点时间给学霸于浩。 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哪本书啊？ 啊，我觉得跟大家重点讲一下这个第六本吧，因为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一个话题，说哪些书会畅销嘛？这本书其实已经畅销了，只是它没有体现在我们十月份的这个排行榜上， 没有体现在前十，是吧？ 对，这本书如果大家去看亚马逊网站上的话， 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 对，如果大家去看亚马逊网站的话，这本书应该基本上都会在前十左右。所以如果说十一月份的榜单的话，应该会有这本书在列。那这本书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它有点像是这个香奈儿的这个前全球 CEO 莫林西凯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回忆，包括总结。为什么说它书名叫做深度思考，而不叫它的一个个人传记呢？是因为这本书它重点去讲述了自己在从普通职员到职场这个过程当中的自己如何去突破自我，如何成长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强的职场教育意义的。我觉得这个在当下的话，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实用性的书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对很多正在迷茫自己人生工作如何去进阶的这些同事们会有很强的这样一个起到意义。 其实说到了这种有实用意义的书啊，在这一次书单里面还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后浪出版公司的这本书，类似的书，要问一个问题啊，类似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书啊，其实很多， 对，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这样的书也很多。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两本书能够入选呢？当时的入选理由，它进入到这个编辑推荐的书单的理由，大家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是这样，第一，刚才讲到的第六本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话呢，其实是说，首先这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同时是一个底层人物逆袭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可能会第一对这个感兴趣，第二它的实操意义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任何人在掌握了这样的一个进阶方式的情况下都能成功，对，这是我们觉得选深度思考这本书的一个理由。那至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话是这样的，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相对比较新的书嘛，然后它其次的话，如果大家买了这本书拿到的话，就会看到这本书其实是很厚的，而且它的文字是特别密的，它有点像是我们近期看到的很多这种经济学通俗思维的这样一个解读书的一个集合。你在任何一本类似的书里看到的那些总结或者说想法或者说思考方式都会容纳到这本书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说，如果你想看一本经济学通识思维的书，那这本就包括万象了，对，就已经足够了。 说到了经济啊，还有和商业和这个财富有关系的书啊，在这一次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当中，我仔细的看了一看啊，其实应该一共有四本，分别是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另外呢还有低欲望社会，丧失大智时代的新国富论，这是大前研一的作品，还有呢是李笑来的韭菜的自我修养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其实在经济领域真的是应该怎么讲呢，风云变幻，可能前一分钟你还是对的，后一分钟你就错了，可能前一分钟呢你还是首富，后一分钟你可能就出现了其他的意外所以呢这样的几本书啊，把不同的领域的内容带给大家，所以这是怎么了，亚马逊编辑推荐十一月份的书单怎么跟大家谈了这么多，怎么去企业管理，怎么去挣钱 因为先挣钱才能先享受生活嘛，因为最前面的那些都是跟享受生活差不多的，因为刚才像我们提到你坏这本书嘛，大兵为什么刚才说我怎么说这本书跟我们亚马逊调性匹配不匹配的问题，因为大兵这个人本身他的经历是非常非常传奇的，他最早的时候其实在山东电视台做主持人嘛，是一个相当于山东电视台的一哥吧，然后后来他就果断地迈上了流浪诗人这样子的一条生活化之路，然后就产出了很多深度的人生思考，所以他的畅销其实真正是因为内容好的这样的一个畅销，对，不是说那种写一些很通俗文学这样子的一些很浅白文字的这样畅销起来，对，他是真正有那种生活的深度在里面的。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跟傅萌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十一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很多熟悉编辑推荐的朋友也知道，编辑推荐的书单呢都是挑选了一些在三四个月左右出版的新书啊，那么这些新书哪些是有电子版本的呢？有电子书的呢？还是说都有了呢？你目前看， 目前看其实大部分的都有电子版。因为那个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就是我们不管是读者也好，还是出版商也好，对于新品，然后社会上如何推广，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想法的，那不管是从纸书也好还是电子书也好，它都是一个宣传的渠道，所以呢他们把纸书和电子书作为不同的覆盖的人群和不同的宣传渠道都会